今继续前进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，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 自毁之路小跑腿，见利忘义心里美，越陷越深不知改，吊郎当入狱太后悔。各位看官，今天咱们说一说这临安啊新兴的一个行业，跑腿儿。咱们现在这个商业是越来越发达啊，各个商号啊、买家啊、商号和商号彼此之间呀、他得运东西、传递货物啊，就急需大量的人手。于是乎，这一行业是应运而生。可是这新兴的行业里呢，往往就有很多不那么规矩的人，想捞偏门赚快钱。这不吗？李明就这么一个。 老板。 哎， 老板，老板， 哎， 这个你看，这要到月底了， 啊、是， 交钱吧？ 什么？啊，交钱来了，可以， 谁给谁钱？ 正好让你交钱， 白忙活这一个月了，您给点银子呗，家里头。 谁给谁钱啊？ 那当然您给我钱。 我凭什么给你钱啊？ 那忙活一个月了，连跑腿儿带受累。 我跟你说啊，按理说你在我这打工。我给你钱，那是应该的。 对，这合适合适。 但是呢，你先看看这个， 什么呀？ 这个，这是178封投诉信。 哦，178封。 你知道什么叫投诉信吗？ 就是客户对我不太满意。 哎，对，就是对你，对你不满意。 我知道，真吓我一跳。 什么玩意儿？ 哎， 你看看这投诉信写的，张大妈说的多好。 说什么？ 送货李明把我给猫订的67斤猫粮全吃了。你饿了是怎么着？ 没全吃。 你要实在没全吃， 剩好几斤呢。 剩好几斤像话吗？家里穷也不能偷吃猫粮啊！你这太不像话了，你知道吗？ 小鱼儿挺好吃。 什么小鱼儿挺好吃的呀？真好吃啊！ 老板，我错了。 啊，有你这么干事儿的吗？ 错了， 还是跟我怎么着？还要钱啊？啊， 那个 能给你钱吗？ 不是， 啊，你说话呀？ 不是，好在 你说什么？你说， 你做错了没有啊？ 做错 了。哪儿做错了？ 不应该吃猫粮。 哪儿是谁跟你说猫粮的事了？ 不应该让客户投诉我，我那个工作态度有问题。好在那个客户，这个他不是钱都给了你了， 钱给了我了， 对吧？他投诉不满意，咱又不退他钱。 你什么意思？就是他给了我了，我就还得给你呗。 出去！ 不是多少？ 走！ 不是您看， 走！ 这不是您看这。他得给点是不是？您多少得给点好不好？您扣点象征性的扣点您给我80%，给我60%。 我跟你说，一分都不 给你， 给我 一半， 一分都不能给你， 知道吧？走，出去。 不是，你看这一月吧，哎呀，这差评有点多，白忙活了。但其实这工作。哎呦，收入还行，哎，也赖我。你说这没怎么干的，哎，没关系，下个月咱好好干，把这钱再挣回来，不完了？哎，对不对？当当当当当，我那倒霉娘们儿也不回来，哎，二当的二当，干啥呀？吓我一跳！哥儿这。媳妇儿，您回来了。 嗯， 哎，回来，你不能那么大动静，你吓我一跳。 你不关窗户呀？ 嗯，哎，我这，嗨，我这热血的沸腾，关什么窗户？ 干嘛那么高兴啊？ 你看今天这发钱了，老板呐，刀子嘴豆腐心，说不给，你看 发钱了， 没扣多少。 哎，发多少钱？ 本来我是一个月是2两银子，这他扣了点，给1两5， 还扣了点。 啊！我先我178封投诉信， 真是 每天 太没用了。 怎么叫没用啊？这不是日子过得挺踏实的。 踏实什么呀？踏实？ 怎么？ 嗯，跟你这叫过日子吗？ 叫过月子。 什么？ 这怎么不叫过日子？ 别人瞎逗，生气呢。 嗯，为什么生气啊？怎么了？ 这没劲劲的。刚才我不是参加了同村闺蜜们的聚会吗？你瞧人家，你再瞧我，人家过的什么日子？我过的什么日子呀？ 都比你过得差远了吧？ 切，你这真会想，你可真是。 我都不如你， 都比我强。 谁比你强？您说， 一个个的都没有我好看。现在嫁的都那么好，你瞧我跟你，我跟你这受罪的命哎。 你说说谁嫁的好？怎么又好了？看见什么了？ 你看临安张家村那个，记得吗？嫁到城里那小姐妹，以前我们俩老一块玩那个，赵镜子，我们俩那个，就是 谁呀？ 现在吧，我没想到几年之后啊，差那么大了。 都有谁？您说说。 张翠花穿了一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 穿了一比基尼。 仇。 跟你有仇了？ 不是，穿里边是绸的那种衣服，那个质地那个好哟，那个颜色那个正哦。 哦。 外面穿一个名牌的貂。 呵。 貂了 都。 你看我穿什么？ 你 这一身那毛都快炸起来了， 你 怎么买的什么破的？这什么东西啊？ 这挺好的，不是咱们这个毛在里边穿，不是翻着穿的。你翻出去可不炸着呢吗？ 光杆没毛。 不是，我那有毛。 光杆没毛什么呀？王小慧认识的吧？ 知道啊。 现在戴了那么大一翡翠戒指，好家伙，她老公给她买的，你给我买了吗？ 不是我给您玻璃无常弄了一个吗？不是你。 拉着我的，你再瞧瞧那张兰兰，他们家那狗都是波斯的名犬， 波斯猪狗。你听见人街坊说波斯猪狗吗？ 他懂什么呀？他养一只螃蟹有什么可说的呀？ 谁家养螃蟹也没事。哎呀，不，那怎么办？你回来别生气。 这么多姐妹都过得这么好，我这心里面难过。你说他们一个个，张小兰那眼睛有我大吗？张翠花的嘴有我好看吗？ 哎呀，你不能光看外表啊，是不是？人家心灵不是，你心灵也美，你回来别生气。 我长这么好看，结果跟了你了，现在要吃没吃，要喝没喝，穿没穿，戴没戴的。 别哭，咱这，哎呀，你别。 我孩子都上不起国子监办的贵族学校。 上不起就上不起，他们谁去了？他们都上。 都去了 啊。 他们那二小子去了校董会的什么那个窜到那儿，完了后门开了，完了就，呵呵这 哎呦喂，媳妇儿啊，你要是你要不要不你先上这个郭子健这贵族学校补习一下去吧。 不是，这是后面人看着吧，那孩子。 咱们这两口子又打架了。 没事儿没事儿，王婆、 哎、 不用管我们，他自个儿犯疯病呢，蒙里。 你媳妇儿你得管，嘴里不清楚啊。 我知道我知道。 我受点委屈也就得了，他孩子不能受委屈，对不对？ 受委屈了，你不说开就能进这个贵族学校？ 对呀、 啊。多少钱啊？ 300两银子。 这 卡壳了吧？说话呀！ 我这几乎一月才2两银子，我哪来300两？咱算了算了，孩子，村里小学也能。 没钱。 我这 孩子命苦啊！我们娘俩怎么这样啊？嫁给你啊，后悔啊！ 给你。媳妇儿，你跟你搁家待着，你搁家待着，我出去溜达溜达，眼不见心不烦，我不在你眼前烦你。我走。 哄我呀！ 我走。哎呀，王婆，要不您给劝劝吧，我这媳妇儿这疯病越来越重了。 哎，您说这李明，工作不顺吧，还娶了一倒霉媳妇儿，走出家门啊。这心里头就跟像针扎了似的，想想自己拼命工作却还背负着房贷，紧紧巴巴的过日子，是越想越觉得窝囊，不由得走进了龙凤茶楼，正跟这喝闷酒呢，忽然听得身后有人议论利用跑腿儿能发大财，这一下就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哎，这是谁呀？ 哥 啊，说啥呀？说半天割了半天，割啥呀、啊、哥？哎，怎么了？干嘛呢？你是 哥？ 你说你是干什么的？ 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平时就指着我这张嘴吃饭的。 那你不得饿死啊？ 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知道这个我是干嘛的吗？ 干嘛的？ 现在有跑腿的，你知道吧？ 知道， 我就是兜 唱歌的呀。 兜不是唱歌， 那老兜什么呀？ 唱歌干嘛？兜 瑞咪， 不是搜发机， 干嘛的呀？ 我是兜售啊，就卖 那个。二位，我拦你们一句话，你们俩是那个干嘛的呀？到底是？ 哎呀， 你别说话，你别说啊！你说， 那啥，我们是那个，就是兜售快递单号，帮业主做小广告，这么一公司，明白吧？ 哎， 这逼啊！这跑腿单，我能给你卖钱啊，买3毛啊，买5毛啊，卖钱啊！你不是你有事你不那个？丢了单子了吧？你丢单子没关系，啊，我们捡着了，我们卖给别人，哎，他拿着单子到他那个雇主公司，你看我送这么多货呢，他就能多领钱，明白了吧？ 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早就明白了。你少说话，你让那大个说话啊，让大个说，这能行吗？啊，什么？我一开始也不信。 这不一个月，他就挣钱了，挣了十两银子，我跟他在 结账呢。 对了， 哎呦喂，您这二位啊，我听明白了，哦，就是攒下这快递单，卖给这结巴还能挣钱呢，是这意思不是？ 这个，我觉得你是不是也是干这个？ 可不嘛，我也是这跑腿的，我跑腿的。没想到我有时候丢单子，我还让我们老板骂一顿。没想到这还能挣钱呢。 您要干什么呀？ 我 说什么？ 你跟他说吧。嗨， 我那意思是说什么？你要是有心呢，咱一块儿干，你看好不好啊？咱们都互相结盟同盟， 就是你不是跑腿送东西的吗？ 对， 你手里不是有 单子？ 哎，你 废的那个单子， 对 啊， 你那废的那个废的那的 啊 单子 啊， 你卖给 你卖给你、 哎、 卖给你， 我给 我钱， 你就 挣钱了。 对， 哎呀，跟您说话，我觉得我自己倍儿聪明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行吗？这个好说有什么行不行的？咱联盟通盟，有机会收快递单，行不行？哎，然后你给我，咱一块卖给他，行不行？ 真能干吗？ 咱试试啊，试试啊， 是， 咱试试。这样，我攒下三天之后，咱在这儿见，行不行？我卖给您点单子，哎。 李明跟大愣子互结同盟，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快递单，并在不久之后，俩人来到龙凤茶楼跟孙结巴会合。李明拿到了第一笔倒卖快递单的钱。以后啊，只要有机会，兄弟，你就收这单子，卖给我，保证你的你发你你 啊， 不， 李明兄弟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别弄自个儿手头那单子， 哎， 知道吧？你那单子你不还得交回去呢吗？ 哎， 你老说你今儿丢一个，明儿丢一个，那能行吗？ 哎， 是不是？所以说你得瞅准机会，偷偷的拿。 哎， 你别不用老哎哎的。哎，是吧？这个， 你告诉他什么时候？ 就你想想，公司、你们单位、你们那个店里头人员休息的时候，你把那个账房先生他抽屉里记的那个单子，他记那账，你给拿出来，这多好啊！是挣得多呀。哎，你看你这傻面贼心， 我再给你解释一下啊， 嗯、 你白单子肯定不行，对吧？ 嗯， 你把他那数据账本里那单的那信息， 我洗， 你再填一份， 明白？ 你别填多了， 啊， 你这一快递单你复制一份， 我明白。 然后我教你，你再把地址信息倒过来，又复制一遍。 哦， 对，你别从张三记李四呢， 在 你 再 复制李四记张三， 明白了， 哎，然后你就编呀，你可以填的时候你编呀， 明白， 由城东到城西， 明白， 由城北到， 听明白了， 有， 再见。 您听没有？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出溜。在跑腿倒卖过程当中，李明结识这俩损友啊，把他带到了歧途。另外，他更机灵，举一反三能力更强，任由姿态低啊。所以在大愣子的引荐之下，又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加入了许多倒卖单号的小圈子，以及专门为刷单交流的飞鸽传输群。这些群啊，有上百个人之多呀，大家伙一起构成了一个单号的生态链。经过了一段时间，李家的气氛呢，哎，和谐多了。 哎，这里面怎么还没来啊？哎，哥，杰哥，那 我又不是杰盖，什么叫杰？ 您不是个杰巴，不是，那是孙哥，对不起，我这一高兴得意忘形了。孙哥，您领我上的发财当， 怎么样？最近可以是吧？ 嘿，我告诉您，我最近拿这个信息啊，拿这钱，我给我媳妇买了一那个翡翠戒指，嘿，还给她买一那个那叫什么，外边是毛的那个大衣。哎，给他 给貂， 对，哎，貂，我还给他买一那个什么，哎，哈萨克斯坦的狗，哎，比那个波斯那还纯呢，啊， 买哪的狗，兄弟， 哈萨克斯坦的狗， 没买吉尔吉， 你比他还让我急呢， 吉尔吉， 斯坦，哎。没买那儿的，反正 几个斯坦， 哎， 塔吉吉克斯坦， 对，都没买， 买的是吉吉， 没买这吉，没买这个。 行，你说吧， 哎，买的哈萨克斯， 你媳妇儿 夸我来着， 这回不跟你打架了吧？ 那夸我开窍了， 哦， 哎，然后说我聪明了。鼓励我， 我跟你说， 多找兼职。 你这都那么回事儿，你知道大愣子吗？ 啊， 大愣子挣钱给他媳妇愣买了一匹大伊利马，耶！ 好， 说门 门门，您别说这两口子，别说别说， 一匹一一的马，你爱爱拉爱拉拉拉拉拉拉， 哎，好，哎， 怎么样？ 好， 我跟你说，我最近我这绕口令说的。啊 啊，怎么？我觉得比原来说的好了。 我再给你说， 有一个就行了。 打门嘎嘎完后出， 回去吧啊！不是那个啊，这个大哥，这点事儿不用说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单买个一把那算什么呀？啊，这个我是早就实现了马车梦了啊，知道吧？这个来，孙哥，今天是不是该给我结那笔大款了？ 必须的。 哎， 这回这单，哎，一两。 哎，什么？ 一千两。 哎，这就对了。哎、 那我都给你咣当来拿走。 行了，大哥。要不说还是跟您干的发的财的， 那可不。 哎，怎么就有一千两？我这现在就够给我媳妇儿买个戒指啊，买个大衣啊。我们那孩子还想上贵族学校呢，上不起，这怎么办呢？这 兄弟，过来，我跟你说， 这怎么干？ 你知道为什么你钱少，大愣子钱多吗？ 那为什么呢？说 运东西。不一样， 那我也愿意运那贵的呢。 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这单子这小打小闹，运东西知道吗？ 运什么呀？ 你现在给人送东西都送什么呀？ 猫粮、狗粮， 你自己还吃点？ 对， 你这不行，我告诉你，你得来点这不让运的。 哦，对，来点不让运的，听见了吗？我大哥这人说话呀，他委婉。我跟你这么说，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弄这么一个快递，哎，其中一个业务就是帮我们这个有些朋友吧，反正啊，送点什么假银票啊，大烟土啊，哎，别地儿不敢送，我们敢送，哎，别人不敢做，我们敢做，嗯，啊， 别人不敢管， 我们管，哎，对，那天给送好几个王八，哎，别人不敢当。我们也不敢当， 别 也不当，哎，反正都送着东西了，哎，什么东西我们都送，我也干。大哥，孙大哥，愣子哥，我也干，行不行？我踌躇满志，我告诉你，等我干完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媳妇儿再敢对我，哎，再敢对我这吆五喝六的，我把银票我啪。我就甩他脸上，我告诉你，不久的将来，我就是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谁能拦着我发财之路，谁也拦不住。我一定，我是鼓足干劲，我力争上游，我跟着愣子哥，跟着孙子哥， 对， 康庄的， 谁敢拦着咱们？ 对，谁敢拦着我？ 对，我敢拦你们。 哎， 好啊，终于看到你们了啊，几个人，正好都抓了。左右衙役， 我 抓了。 这不 是 上， 哎，不是，这不你林捕头吗？那不是 我， 黑心有眼。 得了，大哥，别说了，走吧。 这就叫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好在李明啊没有参与更深入的犯罪。林捕头当场抓获孙结巴大愣子，教育李明不要泥足深陷。踏踏实实挣钱，别老想偏门，否则等待他的将是家破人亡的下场。李明是惊魂未定，从此再也不敢胡思乱想。这正是做事情剑走偏锋，捞偏门必受严惩。钱难赚，踏实多赚，搞投机祸不单行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，是那狂乱的风。